0.772， 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42.1美元，卖出1842.9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个世代系点？由呢个世代嘅人话俾你知啊！ 将教条一。 名字是李贤，曾经参与过中国好声音，今次聆听自己打破框架，是他选择做歌手的初心，亦是这首歌所表达的讯息。作曲是李贤自己，填词 T-Rex， 编曲 Tommy Ho Lo Alfie， 监制都是他们两位加上麦旋碧。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李贤《这世代》。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5点到6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连三晚啦，不过而家连30嘅朝早。天都未光嘅呢个朝头早嘅时间，望落去咧就似夜晚吓。咁系庚子鼠年嘅最后一天啦，年30，而听日咧我哋就迎接新嘅一年来临啦。今日嘅日子，2021年2月11日，星期四，农历庚子鼠年12月30日。望望大钟时间，5:08。 聚聚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离。 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输。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惊险的程度叫畏高者昏迷。凭什么不怕跌？亲口关系，沿途就算意外脱轨，多得你陪我摇曳，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 幸福摩天轮，陈奕迅开始我哋今日清晨爽利嘅节目，星期四啦，连三晚嘅呢个早上啊，今朝真系凉咗好多，低咗几度嘅温度啊！今日系东北季候风咧，正为广东沿岸带嚟清凉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温度大概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在农历新年的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是温暖的。今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是属于高的。今天温度15至22度，明天大年初一暖一点的16度至23度。在星期六年初二的时候又开始上升一些温度，是有18至到24的温度，而持续到去星期日呢，初三的时候都是这样，初四呢都差不多，再望下去呢，下个星期一二呢都是18、24、5这么上下。那这些就是接下来预测这几年这几天这几天这个农历新年假期的个天气情况。

恋心里对象，每日见他都不敢倾诉清楚，知不知之间载满了心事，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夜已晚就赶紧功课，但为何每次到夜都抄错，就似我大口的一片，样样题永远发现做错咗。识光阴巴巴千篇教导，每日我听他心中只觉啰嗦，不知匆匆中已到了今日，童年时就如此飘过。又突然发觉美梦未有多，想当初仿佛好似昨日，往事我一一心中都记清楚，只可惜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莫笑我又想起当初，夏日炎午再有蜜蜂飞过，但我也未肯高歌，就像人故意里面下了锁，深深中只想起那故旧，那稚气种种今天改变得多，匆匆的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匆匆的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 同一旋律的歌曲都是一个很爽的个风格，去唱出了童年，会不会令你想起一些童年往事，特别是过年、啊、这些这么重要的日子呢，一定会想起儿时的时候呢，过年怎样有气氛、啊、这样。记得童年时候的过新年呢、那里就真的很热闹的。我就住在中环的，就是这个是兰桂坊附近那里。咁喺我嫲嫲嘅铺头咧，就系、是、和安里条嗰条街，即系嗰条嗰个街咧，都仲喺度噶。成条街咧系做商木商铺为主，咁成条街咁长，咁亦都系楼下系啲铺头，而楼上咧就系啲即系住宅，系啲旧式嘅楼啦，都好多小朋友嘅。你知啦，以前咧每一家家家户户起码生五六个至到八个咁样，所以咧哇，一到喺啲过时过节。中秋節啊，成街都玩燈籠啊，咁而喺到過年嘅時候咧，就成街都有燒炮仗。不過咧，我就會好怕啦，因為太近嘅位咧有燒炮仗，咁咧嗰陣時就啲頑皮啲嘅哥哥們、哥哥們啦嚇，大嗰啲哥哥姐姐咧，就將嗰個牛奶麥咧就吸轉咗喺個炮仗嗰度，咁啊嚟到彈出嚟咁樣，咁所以咧我就好驚嘅。咁啊，盡量都係少入去嗰條街嗰度，因為就係嫲嫲鋪頭啫，我就喺附近嗰度住嘅。咁但係又中意嗰啲 bling bling 嗰啲即係熱鬧嘅聲音，咁樣咧先至有一個過年嘅氣氛啊！5:23啊！ 我 台电视部拍的小时候的剧集呢，我想都伴着很多人长大，而小时候的歌曲都有出现很多个版本，原先的呢就有卢嘉敏啦，陈慧琳都唱过，头先的版本呢就是陈秋霞。小时候的画面翻晒嚟，是不是继续去思考一下童年的时候过年怎样，应该都是开心的，一家人齐齐整整吃一年糕，吃一油果。 年代中我犯枯燥，流浪街中的好一段日子，从未相信命运就是天意，只知道自我世界有苦恼。世界谁人又知道，平坦的不一定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好。 五点接近廿八分啦，今日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22度。 前面的世界，谁人又知道？ 草蜢， 平坦的不一定是好， 世界会变得很美。 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好。 16度啊！接住有五点半新闻之后，继续翻嚟，我哋有到六点半嘅清晨爽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因应疫情最新发展，政府部门将会喺2月18日起全面恢复正常公共服务。政府发言人表示，疫情渐趋缓和，考虑到社会和经济运作需要，政府部门会恢复正常公共服务，个别政策局和部门或者需要时间部署人手和物资，可能会稍后先恢复部分服务。 发言人呼吁市民继续利用邮寄、投递箱或者网上服务等方法，以获得所需服务。市民如果必须前往政府大楼或办事处，必须一直佩戴口罩，并遵从相关防疫措施，包括体温检测、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和人流控制安排。世界卫生组织一个专家小组表示，推荐使用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药厂共同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世卫的免疫战略咨询专家小组认为，阿斯利康疫苗安全和有效，可以被广泛使用，包括出现变种病毒的国家使用。建议接种疫苗的人士分隔8至12星期注射两剂疫苗，65岁以上长者亦都适合接种。虽然阿斯利康疫苗被指对南非出现的变种病毒效力存疑，但是小组负责人克拉维奥托表示，现时有大批染病的人死亡，看不到不推荐这款疫苗的原因。世卫另一个工作组稍后将会开会，预计到本月中会决定是否授权紧急使用这款疫苗。缅甸军方早前发动政变，拘捕国务资政昂山素姬、总统温敏等多名民选政府高层。美国总统拜登对缅甸局势深表忧虑，宣布制裁多名缅甸军方将领，并冻结他们在美国超过10亿美元的资产，警告将会宣布更多制裁措施，包括实施出口禁令。拜登促请军方交还政权，立即释放民主领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拜登已经批准有关制裁缅甸的行政命令，当地连日的示威显示民众对民主的渴求。美国国会参议院展开对前总统特朗普涉及煽动叛乱的第二日弹劾聆讯。众议院弹劾案管理人民主党众议员拉斯金在开首发言时表示，他所提供的证据是要证明特朗普在事件中并非一名无辜的旁观者，而是主要的煽动者。今日的聆讯最多进行8个钟，预计他们会展示特朗普支持者在今年1月6号闯入国会大楼和冲击警员，以及议员慌忙躲避的混乱场面。特朗普的代表律师会在之后展述立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437点，升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09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63，瑞士法郎0.89，加元1.27，人民币6.459，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68美元，卖出1842.6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啦啦啦啦，精神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听过搭班嘅新闻之后，翻嚟继续，我哋仲有一个钟头到六点半钟嘅吓。今日系二月十一号，农历咧就系十二月份嘅最后一天，三十日吓，亦都系我哋惯咗由细个到大都讲年三十晚，年三十晚，点解要晚咧？系咪晚系应该热闹啲嗬？晚咧又可以去行下花市啊，又可以去买下嘢啊。就喺呢個迎接新嘅一年嘅時候咧，都最後衝刺要去買嘢。咁夜晚係特別活躍嘅嚇，咁啊個個都係即係放工食完團年飯咧，咁啊走去出去逛下。呢啲都係一向應該以往慣性嘅動作啊。咁但係今時今日咧，呢個新常態嘅生活咧，連行花市咧個情況咧都同以往唔同啦。咁啊真真正正係花市啊！我哋以往行嗰啲咧就乜嘢立立雜雜啊，乾貨啊都有啊，食嘢又有。但是这些情况呢暂时只是在脑海里面怀念回以前的画面，但是都当然是想这样，想在这些画面重现的时候大家都是一种期待、啊、总之呢今次走的就真正是花市。这首呢都似新年歌，很热闹的一个现场演唱版本。 左手锣，右手鼓，手拿着锣鼓来唱歌。别离你的儿，我也不会唱，只会唱个凤阳歌。凤阳歌来咿哟嘿，嘚铃咚飘一飘，嘚铃咚飘一飘，嘚飘嘚飘嘚飘飘飘飘一个飘飘飘一飘。手锣，右手鼓，手拿着锣鼓来唱歌。别的歌儿我也不会唱，只会唱个凤阳歌。 好调皮，好鬼马嘅。通常咧都喺演唱会里边咧先睇到呢啲演嘢嘅呢个场面啦吓，即系幕后啲班底、音乐班底啊、歌手唱歌啊等等。头先咧就系我哋香港人周华健《凤阳花鼓》。早晨啊，时间5:41，今日天气方面系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嘅。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89%。枕住呢几日咧，大家扭开心机咧，都听到好多贺年嘅歌啦吓，应下节啊。 过去了的旧年似飞箭，万花在大地接春天。 计划啊，就一年之计在于春啊！呢、这个版本就系方依期。咁啊，如果大家去行花市嘅时候咧，咁都有15个地方咧，就系有花市行啦。不过主要咧，可能好多人主打都系去行维园啊。维园一向以嚟咧，都系最大嘅。咁因为佢嘅地方真系大啊嘛，你起码行起上嚟嘅时候咧，冇咁逼啦。尤其是啊，今年嘅花市咧，就只系有花卖，咁所以呢啲摊档咧，亦都系要即系隔开少少远啲。咁喺维园嘅树咧，就有92个摊档嘅。真正系赏花要买花嘅人咧，就可以去嗰度睇下。又或者啲人咧，惯性嘅，即系去下花墟，或者系自己嘅老街坊啊，系咪每年一次咧，或者啲过时过节嘅时候咧，都要去花墟嗰啲啦嘅地方咧，就可以慢慢拣啊。5:45，气温16度，今日最高22度啊！ 春花万里香，燕子穿屋 罗文汪明荃的这首在新年的时候听你都特别好听啊，春花万里香。过年呢又有年廿八啊，洗邋遢过咗啦，年卅晚点咧吓？卖懒卖到年三十晚。嗰陣時有個即係童星唱歌好好聽，又即係好精怪嚇靈巧嘅，就係蔡麗晶啦。頭先嗰首歌咧就蔡麗晶嘅《賣懶歌》，賣懶邊個肯同你買咗啲懶啊？呢啲咧就係以前嗰啲習俗啊，就係過年嘅習俗話傳統咧，就喺年三十晚咧食完團年飯之後咧，細路仔咧就會攞住啲燈籠啊、香啊，同埋啲紅雞蛋咧行出街。一路是唱住呢个卖懒歌，卖懒卖到年三十晚，咁行到好远之后咧就上住香，咁再食埋只红鸡蛋，咁就系叫做卖完懒咧就翻屋企啦。 街头巷尾欢声一片，灯色辉煌光满天，喧叫声震动。家家唱快乐团圆，万人夜来又闹市，共看花宴，欢声里望见花市结成万柳烟，望花枝堪笑显，闻香风心怡然，万千人家。在我身边笑笑谈谈，四处游览陶醉乐园，玉女少男大家肩并肩，同游花市乐也连绵，两亲近多恩爱，心花一瓣又开遍。 花归去梦欢宴。 新年期间呢，梗要听下呢啲嘟嘟唱啊，系啊，咁样先系够热闹。而呢啲歌真系唔可以少得有郑少秋啦，把声响亮吓，好好听嘅。头先嗰首歌就系《花市》。呢一首歌咧，都系真系新年嘅指定动作，一定要听啦。欣妮嘅《祝福你》，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坎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月伴你天空万里飞，让夏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早晨，欣妮嘅祝福你。咁啊，新年期间咧，祝福语都不断。咁啊，其实系好嘅。我哋入晒啲正向嘅思维，全部都系好健康嘅一啲嘅挥春嗰啲语咧，即系要背熟晒呢啲咧，去就见到人咧就可以讲呢啲啦。但系讲嚟讲去咧，都系身体健康啊，呢个咧最紧要啊。尤其是系我哋喺过去一年吓，喺呢个疫情之下。 恭喜！恭喜！ 财神陪住你，时时大四喜，恭喜恭喜，福到你门楣，长长马都胜利，周年有运气。恭喜恭喜，考试冇话肥，儿童成大器，才华要世纪。恭喜恭喜，鸡靓鸭又肥，人人有本有利，声名遍万里，多吉多利，年头好景好到尾，添屋添地，文咸东鸡归晒你，恭祝街坊老友记，个个一切顺顺利，老李老四互助又和气。婚礼快定期，同鞋连理，连随就有喜。恭喜恭喜，夫妇冇别离，人人冇乜禁忌，精神夹健美。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5点到6点半，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啊，早晨啊，咁多位朋友，四个台联播嘅清晨爽利由5点钟一路开始到而家噶啦，一路会去到6点半钟嘅。今日咧就系2月11号，农历咧就系12月30日，星期四啊，连三晚啦。咁啊，今日咧就系、是、我谂好多人都一种放假嘅心情噶啦。以前都好似一个不明文嘅规定咧，连三晚咧都会去早啲放工嘅。咁而家唔知道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啦吓，但系大家嘅心情咧都系去飞咗去点样去执拾家居啊，再最后冲刺办年货啊，又或者有啲老细咧都识做嘅，早少少放工啦吓，预备一下啲嘢啦咁样。咁啊，预祝大家一个快乐嘅新年先啦。咁我哋呢一个呢排咧都系讲紧呢一啲过年嘅嘢噶啦。咁嚟紧咧就系、是、叶君如喺下个星期咧都讲紧香港系呢个过年。嘅时候，而佢以前喺美加嘅时候，啲朋友见佢哋点样去庆祝圣诞同埋过年嘅时候咧，去点样都一样，好似我哋咁去办年货。咁啊，提起咧就系都拍咗条片啦，就摆咗去那个钱佩卿专业清晨爽嚟嗰度啊。咁我哋今次咧就真系去到一啲嘅铺头嘅树咧，系办年货。拍出来就是很光猛很靓，真是一个过年的气氛，连那些字幕都打埋好像挥春那样的写法，红底金字。大家可以上去 Facebook 那处看一看，那就可以是给些评语啊，还有赞好啊，以及是分享的。咁一阵间就会有林思维啦，林思维其实都先前条片都出了，就是讲食盘菜的问题。咁而家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咧会系大致多云啊，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喺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日间温暖嘅。今朝气温咧就低少少吓，而家16度，相对湿度88%。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年三十晚的这个早上，在我身边就是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他亦是一位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一晨这么早，但我们惯了说年三十晚年三十晚这样，是吧？ 是啊，是啊，都未入夜。 现在 是未天光添啦，我们当是夜晚黑这样。有成日的时间大家可以准备了。话没什么新年气氛，其实这个都是你自己心 心里面你觉得佢好咪好，开心咪开心咯。你执手家居啊，准备迎接新年， 会啊， 即系一切重新开始啊。 系，同埋今年我谂每一个人都想有个新嘅一年咧，因为想重新开始，因为即系上年实在太多嘢发生啊咁样。 好啦，年三十晚咧就通常咧，我哋中国人咧就会系坐低食团年饭噶嘛，以往 系啊。 咁啊，为咗因为大家时间表唔同咧，以前咧都系喺过年之前，即系大概十日到咧就预备定食团年饭啦咁样。 系啊， 但系以前好早嘅时候，我哋真系年三十晚食噶嘛。 系噶，我谂。以前就真的可能每一個人都年三十晚食嘅，但係有啲屋企人而家就即係就翻唔同嘅時間啊、人物啊、地點啊，佢可能要早啲啊。 同埋今年可唔可以一齊坐喺度嚇？如果你個家族好大嘅咧，就難啲啦。 但係有啲難度嘅，我覺得。咁所以即係因為疫情關係，所以都大家為咗安全着想，有機會就唔會好大班人出街啊。咁甚至乎有得出街都好，可能都唔可以即係一圍一圍好大圍啊咁樣。係 啊，係啊。咁啊，其實喺呢一個疫情當中咧，大家是上了很好的课，就算以后雨过天晴，你都会觉得是那个卫生很重要，大家不要那么近的社交接触。 对，同埋我想另外一样东西可以反思，和家人很重要。因为其实现在真的抗疫了这么久，那又限聚了很久了，可能原来发觉想见的人呢都可能都是家人多一 点。同埋真的觉得以往的东西你真的随手可得。好似好想要求嗰样嘢都不能重圆咁， 即系以前就觉得迟啲先啦，迟啲先啦，迟啲先啦。咁但系而家唔系，有机会即系见一下，或者可能真系，就算你话唔系坐低一齐食饭，可能喺个电话度见一下个样啊，咁可能都已经觉得好亲切。咁所以其实都系今年系个常态，系有啲唔同嘅。 以往你边有咁多人喺香港过年啊？ 系啊。 而家你都要被逼喺度啦。 系啊，会啊，仲系最唔开心系，原来香港人留晒香港，但系条街咧。是冇人的，即系呢个真系最唔开心。 你睇系咩时候条街冇人？有啲时候条街好逼噶嘛。 系，但系啲入夜咧，即系以前好热闹噶嘛。即系你新年夜晚就行花市啊，或者可能出去街食下糖水啊。 系啊，以往嘅时即系行花市咧，你到年廿八嘅时候已经逼到不得了噶啦，即系直情唔敢去啊。 系啊，咁可能今年就即系头先你讲话，原来香港人都大部分留晒喺香港，但系都系有啲冷清。咁唔紧要嘅，我觉得团年咧。坐埋食下嘢咧，都係會令到大家開心啲。係 啦，咪開住個電話，大家喂一齊食啦。 係啦，咁都得嘅。 嗱，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講呢個盤菜啊，近年都好興啊 嚇。係啊，近年好興啦，同埋我諗今年都應該特別興啦，因為大家都可能細班嘅家人喺屋企啊，咁亦都唔想大排筵席啊，或者冇得大排筵席啊，咁可能盤菜都係一個比較容易啲去叫到翻嚟喺屋企食，咁同埋大家可以圍埋即係慶祝一下嘅一個比較方便嘅方法咯。 喂，以前食盤菜咧係覺得。是即係住農村嗰啲噶嘛，即 係 譬如香港係新界啲嗰啲地方係會食盤菜啊嚇。咁而家好似即係已經係現代化咗啦。 現代化咗，同埋咧以前圍村咧就聽聞就有啲歷史都係麻麻地。其實圍村裏邊嗰啲食物嘅食材咧，其實都唔係話太高貴嘅，即係可能離不開可能簡單嘅材料，可能雞啊、蝦啊，甚至乎一啲平啲嘅材料，可能蘿蔔啊、魚蛋啊、豬皮啊，咁可能即係佢哋話有咩嗰年可能即係都唔太差。咁可能就已經擺曬落個盤菜度，咁其實咧食材方面咧，可能而家就唔同咗啦，即係好多就擺啲高貴嘅嘢上去，即係你見到而家啲幾千蚊一盤嗰啲盤菜咧，咁可能有機會擺花膠啊、鮑魚啊、鵝掌啊， 咁先賣得你咁貴啊嘛，係 啦，海參啊，咁甚至乎可能即係其他海蝦啊咁樣，咁如果擺得多矜貴嘅即係材料上去咧，有機會就賣得貴啲啦，咁所以就即係而家個盤菜嘅意思可能都有啲唔同咗， 即係而家係上得大台啊。 系啦，咁离不开，当然即系有个意思，就系话全家人坐低，可能有机会系叫合家团圆啊，或者可能叫盘满钵满啊，即系盘盘。同埋我谂，即系一年嘅去到最尾一晚咧，都系想话大家啊，我今年做得好辛苦啊，我哋要即系慰劳下大家啊。咁呢个都系我谂即系新年嘅一个意思啦。咁同埋原来我发觉咧，即系我又唔系好熟悉啲中国传统啦， 因为你喺外国长大， 唔系大家屋企唔系 super 传统啦。咁但系原来发觉睇翻啲历史咧，其实原来嗰啲盘菜啲食材咧都好多意思。 同埋可能而家你個人一路長大咧，想追尋翻一啲嘢嘅來源啊，到底盤菜點樣嚟嘅咧，都想知啊。 同埋原來啲盤菜嗰啲每一種食材，可能都有佢嘅意思。同埋香港人或者中國人好中意攞嗰個 即係 意頭噶嘛。咁所以咧，譬如盤菜裏邊嘅蘿蔔咧，我而家先知道原來係叫好菜頭。點解佢係好啊？即係蘿蔔上面有個菜頭。咁佢就話原來你食蘿蔔咧係一個好菜頭嘅意思啦。咁另外原來枝竹嘅意思咧就叫枝竹常樂。 取其個諧音咁樣啦， 咁如果有魚蛋咧？ 就是年年有餘啦。咁呢個蝦當然係笑哈哈，係咁解啦。咁離不開就當然有發財好事啊，豬手就代表橫財就手啦。好得意喎，原來雞咧係代表吉利咁解， 係人諗嘅啫。 人諗呢個係諧音，我都諗唔到原來雞係等於吉利，因為我雞嗰個吉個字有咁嘅意思啦。咁另外富足原來有富足 啊，即係富貴又滿足咁。 係啦，咁當然菜就離不開都係叫即係譬如生菜就叫生財。 所以一定要有生菜的新年 是的，食盘菜里面可能没有生菜，第一间都会说可能你买一碟额外的生菜或者买些生菜回来家里，那就都是配合那个意思的，那其实那个都是一个即新年的好意头的一个食物啦。另外原来盘菜如果有猪利的话呢就是大吉大利啊，咁样嘅系啦。咁所以嚟紧咧，希望我头先讲嗰啲食物咧，全部都有喺你个盘菜里边，咁就变相咧可以即系、就是、我哋话中国人嘅意思啊，吉祥嘅意思啊，咁就会令到下年啊开心啲啊，咁样。 咁食盘菜咧，其实系话真系有层次嘅，佢系一层一层一层咁搭上去噶嘛， 系啊， 底下一层铺咗之后咧，就再铺第二浸、第三浸、第四浸，咁然之后你食嘅时候咧，就由面头咁慢慢食落去噶嘛。 嗯，系啊，咁同埋我睇翻啲资料啫，因为而家盘菜好多唔同种嘅。有啲細盤，有啲大盤，有啲中盤，有好多唔同嘅層數啊，甚至乎你加好多嘅材料落去啦。咁、我睇翻啲資料咧，其實大部分嘅盤菜咧大概有六層嘅。咁我哋個次序點樣擺咧？其實原來咧就係將啲最淡嘅食材咧擺到最底嘅。最淡嘅食材包括可能蘿蔔啦、豬皮啦， 都冇乜味 喎。係啦，芋頭啦、蓮藕啦，咁呢啲即係冇乜味嘅嘢咧會擺喺底。咁點解咧？因為佢哋就話咧，你將上面嘅好香、好多油、好多調味嘅食材咧，你食下食下嘅時候咧。或者煮的时候咧，咁将啲汁咧就系慢慢流落去嘅，即系譬如啲鸡油啊、啲鹅油啊，甚至乎啲即系整个嘅一啲食材，譬如炆咗个冬菇啊、蚝豉啊咁样咧，嗰啲味咧一路渗落个底嗰度。 哇，精华嚟噶！ 咁就令到嗰啲底下嗰啲本身冇乜味嘅食物咧，就令到佢好浓味啦， 吸晒啦， 系啦。咁所以咧，但系咧好得意喎，呢一炸嘅食物咧，本身咧即系底层嗰扎咧，其实好健康嘅，除咗猪皮之外，咁咧，譬如萝卜啊、芋头啊、莲藕咧，呢啲我哋相对系觉得系高纤维啊、饱肚啊、低升糖指数嘅一啲食物咧，就摆咗喺底。但系唔好彩咧，就因为索晒嗰啲汁，咁所以就变咗唔系好健康嘅食物啦，咁样啦。咁当然你一路排上去嘅时候咧，就会有枝竹啦、豆腐泡啦，甚至乎有鱿鱼啦。 即系你嘅底下上嘅第二浸。 系啦，咁另外再上 第三层。 系啦，第三层咁就可能仲有炆猪。腩肉啊、豬手啊，因為一定要有嚇、豬手，因為橫財就手啊嘛。咁另外咧，就再上一層，第四層咧，就係、是、譬如發菜啊、蠔豉啊、冬菇啊、鵝掌啊咁樣啦。再上一層啦，第五層啦，就有機會係啲靚嘢啦。咁就係海參啊，有啲人會擺門扇啊。咁另外鯪魚肉啊咁樣啦。 哇，海參嗰啲都係貴嘢啦。 係啦，咁另外再 top 咧，最 top 就係擺啲最靚噶啦。咁你見到而家啲盤菜咧離不開就係鮑魚啦。有啲又有花膠啦、蝦碌啦，甚至乎雞同鴨同鵝咧都會擺喺面咁。 嗱，蝦碌咧其實可能都有啲好似嗱，佢金黃色咁上下啊嘛，啲金球嘅意思。係啊。你可以咁諗都得， 係可能個樣好似個金球咁樣啦，同埋蝦都係意義開心啊，咁啊鮑魚當然係高貴啊，咁即係啊，我哋話俾人聽，我哋有啲好嘢食啊咁樣啦，咁所以你見到成個盤菜咧，有好有唔好嘅，因為大部分盤菜咧都係多肉少菜，咁同埋咧本身都係好多汁嘅，本身有啲食物係已經燜咗啦，即係譬如冬菇啊、蠔豉啊、鵝掌嗰啲，可能一早已經用蠔油啊，用好多其他調味品去燜咗先擺上去啦。 咁所以其實如果喺營養師你個角度会不会觉得盘菜其实都不太健康呢？ 其实都是不是很健康的。有啲食材咧都係可取嘅，咁所以咧就會教下咧大家食盤菜嘅時候咧點樣可以食得健康啲啦。咁、第一個 tips 咧就應該咧唔好叫咁大份嘅，因為而家有啲盤菜咧都有分，譬如細盤啊、中盤啊、大盤啊，咁甚至乎有啲人 order 有啲係四人份啦、啊，有啲六人份咧、啊，或者八人份、啊， 八至十啊咁樣 嚇。係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真係想控制，即係想食得健康啲咧，第一樣嘢就唔好叫到咁足份量，應該咁講。 即係譬如你六個人咧，其實可能叫四個都得 啦。係啦，即係可能你八個人可能有機會就叫六人份量啊咁樣，咁所以如果你控制翻個份量嘅話咧，即係人始終都係眼闊肚窄噶嘛，咁所以就嚇、你叫咁大兜翻嚟，咁又食唔曬啦，咁又冇理由擺到第二日噶嘛，第二日就唔好食啦。咁如果夾硬食完佢又覺得嚇、太飽啊咁樣，咁第一樣嘢咧就係、我諗試下份量控制先啦。咁另外就係我頭先講過就係話盤菜咧本身就冇乜青菜嘅。 咁同埋就算佢真係有菜喺裏面呢都擺咗喺底。 咁你啲嘩索晒啲汁其實咪好唔健康。 係啦，咁同埋呢你飽到咁上下呢又唔想食下面嗰啲㗎啦嘛。咁同埋啲人覺得咦下面嗰啲係平嘢喎，咁可能就唔食啦。 所以呢啲菜呢就另外你喺企啫嘛，都喺企食㗎啦。 係啦。 再烚嗰啲菜好啲。 係啦，咁所以呢就買定啲青菜啦，無論係時令嘅即係綠色蔬菜又好，或者可能你自己鍾意烚蘿蔔又好咁樣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健康啲嘅配菜啦。咁提翻呢好似平時嘅健康飲食一樣咧，每人每餐咧都起碼要食半碗至到大半碗菜一餐嘅，咁、就唔好忘記咗呢樣嘢啦。咁另外當然有啲餸可以配下飯噶嘛，因為佢啲食物都係好濃味嘅，咁就唔好淨係掛住食嗰啲餸啦。咁可能喺屋企都煮定啲飯啦，咁一來飽肚啲啦，咁二來就係有啲可以揀啲高纖嘅米啊，即係譬如我哋叫啲人煮紅米啊、醋米啊，或者可能十谷飯啊咁樣，咁呢啲就亦都會增加我哋個飽感啦。咁同一時間咧，如果你食咗飯之後咧，有機會你食嘅其他嘅餸嘅份量都係會相對少啲嘅。咁、所以就算食盤菜都好咧，都係要有菜有五谷類，咁之後就配合翻盤菜裏邊嘅一啲蛋白質嘅食物咧，咁樣就會均衡啲啦。 係。 咁另外一樣嘅 tips 啊，咁啊點去食盤菜裏邊啲嘢咧？咁我就成日都講話食面嗰啲食多啲，但食底嗰啲就食少啲啦。 係咪因為底嗰啲係好多汁喺度， 同埋 肥啊？ 係啊，咁同埋如果你預著一啲皮炸豬皮啊、炸芋頭啊、豆泡啊，甚至乎炸魚蛋咁呢啲，通常擺喺底嗰啲咧，就唔係一啲太健康嘅食材啊咁樣啦。喺面嗰啲咧，其實係啲好高蛋白質嘅嘢嚟嘅。咁即係譬如我話食雞、食鵝、食鴨，總之你都可以食嘅。但系咧就唔好食皮，就得啦。OK， 因为皮咧个脂肪量相对比较高啦。咁另外海鲜本身都系好高蛋白质嘅，包括虾啦、鲍鱼啦、海参啦，咁呢啲全部都系高蛋白质。咁同一时间咧个脂肪都唔系好高，甚至乎属于低脂肪嘅食物。咁所以其实呢啲嘅海鲜可以食多啲啦。咁另外仲有瑶柱啦、炆冬菇啦，甚至乎咧有啲盘菜里边摆到鱿鱼噶。咁呢啲咁样嘅干货或者可能应节嘅食物咧，咁其实都系一啲高蛋白质同埋低脂嘅食材嚟嘅。 嗱，头先你就话建议咧，如果有啲人都想食饭咧，咁啊当然系好啦。但系啲饭咧又走去捞咗呢啲汁咧，咁啊系好唔健康啊。 系啊，咁啊真系捞汁噶，一定唔健康噶。咁啊同埋盘菜好得意噶，因为咧我都试过即系同屋企人食盘菜啦。咁佢嚟个盘菜咧，佢侧边有几支嗰啲汁俾你噶。咁可能我试过有一个盘菜系俾咗三四支嗰啲醬汁嚟嘅，咁啲人就唔知嘅話，就會將全部嘢倒曬落去，咁你哇真係好鹹啦！咁同埋如果有啲人喺屋企食盤菜咧，有啲就就咁擺喺度食啦，有啲人就會有個熱嘅鍋擺喺上面， 一路 煮一路食，一路煮一路食，咁啊真係好食啲嘅。但係你越煮越濃個汁，越煮越濃個汁，咁邊個汁咧就好鹹。咁鹹就當然我哋成日講嘅鈉質啦。咁所以如果有啲人係血壓高啊，甚至乎心臟唔好啊，甚至乎個腎唔好嘅話咧，就千祈千祈唔好撈汁啦，因為嗰啲汁咧，因為越煮越濃嘅關係，同埋本身都係好鹹，咁變咗你走去撈飯，雖然好好味啊，咁但係其實個鹽分咁高嘅時候咧，相對佢對個身體都唔係太好嘅一個即係食材啊咁樣。 哇、哦，咁咪可以，譬如你滾咗佢一陣間，你就熄一熄火先咯。 係啊，咁另一樣嘢就唔好倒曬落去咯，因為我嗰日都好 surprise， 哇，喺點解有四支汁喺度嘅？咁我爹哋話：係啊，佢送噶嘛， 佢 就 驚你唔夠嘅又 係咁啊，驚你唔夠，但係冇理由倒曬，咁我都倒咗，我哋倒咗一支到啦。咁所以其實咁樣都反而會減低咗個質量啊，咁樣。 頭先你係咪話嗱，糖尿病啊、腎病嗰啲啊、高血壓啦，係仲有痛風症 啊， 係咪話？ 係啊，痛風症嘅病人都要小心啦。咁但係頭先好明顯就當然高血壓唔好食咁鹹啊，或者心臟病嘅人唔好食咁鹹啊，或者腎病嘅病人唔好食啦。因為腎病病人另外一樣嘢，或者痛風症嘅病人都好咧，因為本身個腎可能有機會排泄某啲嘅礦物質啊，甚至乎尿酸都係相對比較差啲。咁所以如果有痛風症嘅病人，因為食盤菜通常都係蛋白質為主，咁如果一次个食得太多蛋白质咧，都会有机会引发痛风嗰个发作啊，咁样啦。咁所以痛风症嘅病人都系以多菜少肉、有适量嘅饭为主，咁、你都可以 enjoy 你个盘菜。咁但系同一时间，你唔会引致到即系有痛风发作嘅一啲情况。 可能即系今晚黑有啲朋友咧就系食盘菜，咁啊听咗呢个 tips 咧。就記住啦 嚇，係啊，咁同埋 跟住翻咁做好啲。 係啊，同埋記得最後一樣嘢提大家，唔好交叉感染啊，即係用公筷啊。 係啊，如果唔係，即係其實好唔衞生。 係因為傳統嘅盤菜係不停咁 撩啊，不停咁夹啊，不停咁拨啊咁样。 所以你用翻公筷咧，就起码好啲。 系啊，当然同屋企人就希望即系大家屋企人都冇受到感染啦。咁但系 just in case 即系唔知边一个 屋企人，你都系要公筷。 系，同埋我谂唔系净系 covid 嘅，即系唔系净系新冠肺炎啦，即系可能本身嗰个人有其他菌啊，或者可能有幽门螺旋菌啊，即系咁讲啊，咁都系经过食物嘅途径去传播到。咁所以如果真系有几个屋企人咁，都系提翻大家用公筷，咁就会比较安全。 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卫生嘅常识啊！ 吓，系啦， 好啦，咁啊，我哋做埋今日啦，就我哋要收炉， 收炉啦。 咁啊，明年见你咧，系牛牛啊，牛年嘅时候嘅年初七啦，人一嘅时候 吓，系啊系啊，咁啊喺人一嘅时候，我哋讲下食蛋糕。 好啊，咁啊，预祝林思维啊，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系啊，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最紧要开开心心。 出年见， 好啦， 啊，拜拜。 至上和鸣，万花遵守敬意，预祝今年胜旧年，家家喜欢甜，燕女比翼回巢，落灯飞舞暑前，预祝今年胜旧年，家家都温暖，处处锣鼓 6:28。刘凤平的今年胜旧年，大家都想吓。 胜旧年，多谢你的收听，我要出年先见大家啦。而家温度16度，相对湿度87%，出年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短时间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将会是拜登上任之后两人首度通电话。报道表示，两人将会就香港问题、贸易、科技、南海等议题进行讨论。白宫发言人未有回应报道。另外，拜登表示，国防部将会成立特别工作组，重新审核对华的战略方案，就情报、科技和军事参与等范畴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拜登表示，审核的工作至关重要，借此制定涉及和中国有关的事务，以应对中国带来日益严峻的挑战。拜登又说，有兴趣了解有关中国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和病毒源头的事宜，他希望了解所有事实。